是不在他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他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马来西亚一个商场的大屏幕上面的河南霸气姑娘求婚男友的事件被传到了 Facebook， 迅速吸引了国内外网友的关注。这样的霸气求婚，你想到了谁呢？缺点，但有一些缺点呢直接导致了单身。有很多女生呢不喜欢男生的行为排行榜当中有邋遢、不讲卫生、心胸狭窄、爱吃醋、习惯性发誓、习惯性撒谎、小气抠门、花心大萝卜、遇到事情呢胆小懦弱、爱照镜子之类的。是时候解锁一点不让自己单身的新技能了，有问题要改哦。 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成扁平足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E Hello BE Yeah I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盆盆设计，恋爱 ING 改变 ING。

想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风吹起花的香味，就像你的爱。 和志趣相投的人一起旅行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那么和经典969主播一起旅行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即日起，经典969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遇见最美的风景》主播带你旅行自驾游招募正式启动。9月15号至17号，和主播一起在金色的贡格尔大草原上享受最美的秋景。本活动于9月13号截止报名，报名请拨打51751969 51751969。 世界是你的配角。

有个程序员小孙，他通过不到2000块钱的改造成本呢，就实现了家庭生活质的飞跃。灯会自动开关，窗帘也不用手动打开，对着电视说话就能够调台，真的很有点那种美国大片里面的未来世界的感觉呢。希望你也可以有这样的动手能力，让生活越来越好。 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